像温暖的大树，雨下了沧海路，这句话我记住，风再大吹不走祝福，雨过了江有路，像那年的日出，你牵着我穿过了雾，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，哭过的眼看碎 写在眼泪尽头。 习惯寂寞的安稳，至少我们之间曾经交叉过，就像站在烈日骄阳大桥上，眼泪狂奔滴落在我的脸庞。说

知道了谁，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都已不复归。梦真，我爱你已是到来生，这感觉无法熄灭，无法回头，却早已太深。在我不变的心，能够忍受住多少爱你的痛楚？

然电话还没挂起来，感情已经腐坏，不得你是一只蝴蝶，来得快也去得快，给我一双手对你依赖，给我一双眼等你离开，多想蝴蝶飞不过沧海，没有谁忍心责怪，给我一刹那对你宠爱，给我一辈子送你离开，能不能天亮你梦就醒来，我们能自由自在。 我深深知道，那绝对。 我，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。既然深情爱过，又何必真真拥有你，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。 因为爱丢你，怎会

是女人，爱是她的灵魂，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。